继续收听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电台，我是主持人乔一，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你一起听资讯。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经营状况不佳，美国第二大汽车铸造商福特汽车公司正准备全球大裁员，计划明年第二季度完成。目前福特汽车公司在全球有大约20万名员工，预计此次面临裁员风险的员工将为7万左右，也就是每3人当中就有1人面临失业。国办近日印发方案，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央行等3部门日前发布管理办法，要求通过提交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等措施，规范互金机构反洗钱、反恐融资工作。宝马集团近日刚刚宣布，将在中国新增投资30亿欧元，约合240亿人民币，用于现有中国工厂新增生产设施建设项目。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对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人社部最近发布第二批共30条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并对这些拖欠工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责令改正。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中南广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至贵阳高速铁路云贵段近日已经开始铺轨，成贵高铁全长约63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起于成都，途经眉山、乐山、毕节，止于贵阳，是四川南向出川的第一条快速铁路通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在过去6个月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如果新兴市场压力加剧或全球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风险可能大幅提高。不过对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降低金融风险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这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我是乔一。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心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试认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其实很多人在工作上手后，便觉得每天都不需要动脑了，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看似有五年工作经验，其实只是一个经验用了五年。你的职场价值取决于你的核心竞争力，工作能否做出一番成绩，关键还在你是否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足够的认真。在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 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我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 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

该对自己好。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我父母是70年代的运动员，我们住在体育大院里，啊，楼上楼下都是其他项目的叔叔阿姨，周围玩的孩子呢，也是像我这样的，可能说所谓的体二代。虽然我们可能项目不一样啊，但同时邻居里边也可能听到说，你父母过去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那孩子如果在这种环境下，当然会以此为豪，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父母那样，以他们为榜样。 企业家马云： 我最早希望退休的是，因为我30岁离开大学，我跟我的校长和领导说我10年以后回到学校，所以最早很幼稚的认为我40岁就可以回去。到后来到了40岁，我认为不太可能，公司那时候连方向都没找到。从45岁开始计划，我希望在50岁能够退休，但是到50岁还是做不到，觉得我55岁之前一定要把它做到。宣布不当董事长，离开这个阿里巴巴的运营管理，我是3年以前就做了计划，所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不是一个脑子突然一想说我今天要退休了，这个是对公司不负责任，所以我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 物理学家薛其坤： 读博士读了已经第6年了，这个时候呢，才终于把你以前小时候或者上大学时候朦朦胧胧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才接近或者是开始实现。那个时候你开始体会到做科学研究的美妙。在正常情况下10分钟20分钟我总是要出去吸根烟，但是当你踩到精彩的数据的时候，哦，你才发现3个小时没吸烟了。追求科学给你带来的兴趣真是可以让你忘掉时间啊，忘掉烦恼啊，忘掉这个周围。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2005年10月15号，首个世界洗手日。同样在2005年10月15号，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大会在拉萨举行。2007年10月15号，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08年10月15号，中国网通与中国联通正式合并。2015年10月15号，中科院在湖南道县发现最早现代人类化石。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